嗱，《約書亞記》嘅呢一個系列已經係接近尾聲。我哋講到以色列人已經進入咗迦南地，征服咗迦南，仲已經係分咗地。嗱，接住落嚟，跟住仲有兩個訊息就講完《約書亞記》，就係約書亞對以色列人嘅一啲憤悔嘅話。嗱，23章係講到約書亞係對領袖嘅陣言，亦都係鼓勵我哋嘅。我叫今日的副标题做福祸之间的拣选，是福是祸是我们自己来到拣选、这个是神的家规，当我们是服从祂的时候，我们能够得到祂的祝福，但是当我们是背叛，我们不听话，就会是得到神的管教。今日23章是要跟大家讲约书亚的愤悔。其实在这个时候，23章的时候，以色列人已经入了迦南地是有成20年，打胜了征服了迦南地是20年。约书亚的年纪已经是很大，是超过100岁。23章我说就是向领袖的教导，24章就是给全国国民的一些愤悔。在说约书亚记的23章1至到2节，经文说耶和华使以色列人安静，不与四围的一切仇敌争战已经多日。约书亚年纪老迈，就把以色列众人的长老、族长、审判官并官长都召了来，对他们说，我年纪已经老迈。由这节的经文令我想起美国有一位很出名的将军，是一位五星的上将，第二次世界大战的将军，是 Douglas MacArthur。 他最后去到美国的国会，他跟美国的国会说，他说我是一个努力进行任务的老兵，是神令到我见到他的任务，我现在是来到你们的面前，是要跟你们 say goodbye， 他就跟他们敬礼讲拜拜。我们见到好多的领袖在说他们临死的时候，或者他们的告别的话里面，都有很大的影响力，会能够是影响很多的人。例如约瑟在说创世纪的第50章，他是安慰他的子孙，他叫他的子孙是要带领他的骨灰是回到去应许之地，因为他是很相信神的应许。雅各呢，在说临死的时候，在创世纪的50章，他对他12个仔是有他祝福的话。摩西呢，在申命记的33章，我们见到亦都是对12支派有他的祝福。大卫临死的时候，他亦都是叫他的后人要遵行神的话语，要行在神的旨意里面，要服从神。而我们见到保罗在说《使徒行传》的20章，当他告别以弗所教会的领袖的时候，他讲的一番的说话亦都是非常之感人，充满了爱心，充满了关心。在说约书亚记的23章，约书亚一样是来到是鼓励以色列人的领袖。为什么要鼓励以色列人的领袖？因为领袖是要活出他们在生命当中被神祝福的生命，以致他们又可以带领他们手下的人一样来到蒙福。当一个领袖他是不服从神的话与他妥协的时候，他就会得到从神而来的管教，可以说得从神而来的咒诅。约书亚所讲的亦都是很值得我们去学习。为什么要学习约书亚？我们见到约书亚他去到迦南地征服迦南，他只是打输过一场仗，就是一个艾城的仗，其他的战争他都是得胜，他就是一位长胜的将军。如果我们是想好像约书亚一样，一样是成为一个长胜的将军的话，我们需要学习约书亚。而且他教的这一套，他不是说讲一套做一套，他所教导以色列人的是他自己用在他自己的身上。 我们见到约书亚所教我们的其实不是一些新的知识，是一些是重复的鼓励，这些是一些温习。在书彼得后书的一章十二至到十三节，彼得亦都同样跟我们说，他说你们虽然晓得这些事，并且在你们已有的真道上坚固，我却要将这些事常常提醒你们。我以为应当趁我还在这帐篷的时候提醒你们，激发你们。哇，你说彼得他还在这个帐篷的时候他住了在哪里？在说圣经里面帐篷是什么意思？是我们的身体。彼得是说当我还在我的身体里面，当我还在这个世上的时候，我要不断地来到提醒你们。彼得说虽然这些事你们已经晓得，而且你们已经在真道上已经是站立得稳，我仍然是要来到提醒你们。这个就是约书亚的心声，虽然他说的不是一些新的教导，他仍然是要提醒以色列人。很可惜今时今日很多的基督徒，他们很喜欢听新鲜的东西，他们很喜欢听未听过的东西。其实神的话语是不变的，我们不应该成日走去希望听一些动听的、或者娱乐性高的来到讲道、我们是需要是被神不断地来到提醒我们。很多这些都不是新的知识，这些也都是很多讲员很多现在的牧者的问题，他们很希望就是讲些人家未听过的事，语不惊人就世不休。当他们标旗立义想讲些人家未听过的事的时候，其实就是很危险，因为我讲过圣经是不变的、当你成日想讲些新鲜人家未听过的事的时候，很多时可能你讲出来的就是有错误，所以我们要很小心。当我们是听消息的时候，很多时我们是喜欢先听不好的消息，然后先听好的消息，我们希望就是先苦后甜，或者是苦尽甘来。所以如果有人说我有两个消息，一个是好一个是不好，你喜欢听哪个先？很多人就会说、你先讲坏消息，然后先讲好消息给我听。但是我们见到神的话语不是这样的，神给以色列人的训诲，他是先讲好消息，然后先讲坏消息。神的话语说你们服从的时候我会祝福，但是当你们不守约不服从，我就会有我的管教，有我的咒诅。这个在利未记的26章和申命记的28章都是很清楚，甚至是去到约书亚记的23章16节，神说如果你们跟以色列人说，如果你们不听话的话，甚至你们是会速速地灭亡。可能我们会问，为什么约书亚要选这个时候来到跟以色列人讲这一番的说话？他们已经是进入了迦南20年，征服了迦南已经是有20年，为什么你在这个时候才讲这番的说话？其实当以色列人跟迦南人争战的时候，他们会不会向住神？他们会向住神，他们会是希望依靠神的能力，所以当他们在争战的时候，你不用出声，他们都会依靠神。但是20年后，当他们过着平安、和平、安逸的生活，这个就是一个非常之危险的时候。当我们过着安逸、平安的生活，我们就很容易忘记神。这个正是美国的问题。美国是以基督教来到立国，但是今时今日的美国已经是远离神。其实中国亦都是另外一个例子，当中国还是很贫穷、很贫困的时候，我们见到很多人来到寻求神。但是今时今日当中国是很富庶、很安逸的时候，这道福音的门就已经渐渐这样关闭。今日我要跟大家讲的怎样能够得到神的祝福，一共是有5点。这5点都不是新的教导，我刚才讲过都是一些的温习，都是一些的提醒。 嗱，我哋好需要将自己放喺以色列人嘅处境，嚟到学习点样能够系得到神嘅祝福。嗱，第一点我哋要同大家讲嘅就系我哋要记得神嘅作为。嗱，呢一点我以前都同大家讲过，所以唔系一个新嘅教导。在约书亚记的23:3，经文说，耶和华你的神因你的缘故向那些国所行的一切事，你们亲眼看见了，因那为你们征战的是耶和华你们的神。而在书23:4跟着的经文就是说，他们所得到的地，他们能够征服迦南，能够分到地，都是因为神的缘故。然后去到第5，经文说，神必将各国从你们的面前赶出去，使他们离开你们，正如耶和华你们的神所应许的。哇，你说大件事，神的话语就是充满矛盾了。记不记得上一次我跟大家讲，在说士师记的2:20-23，神说我不会再将你们的敌人从你们的面前赶出去。今日在《约书亚记》的23:5，神话会帮他们赶走他们的敌人，在他们的面前赶出去。但是在《士师记》的2:20-23，又说神不会再将敌人赶出去。你说哪句是真，哪句是假？两句都是真。这个就是我刚才所讲的福祸之间的拣选。当以色列人服从神的时候，神是会帮助他们赶出他们的敌人。但是当以色列人不服从神，神就不会再将他们的敌人在他们的面前赶出去。这个也是原因为什么约书亚在讲这番话的时候，他不断提醒以色列人神是怎样帮助他们过约旦河，怎样帮助他们战胜耶利哥城。怎样在这里欺骗那些兵薄只打在到敌人的身上，而不是打在以色列人的身上。神怎样使到这个日头都停留，以致以色列人能够有更多的时间来到是追赶敌人。约书亚要提醒以色列人，他们所有一切无论他们得胜得地，完全都是因为神的作为。所以约书亚要劝勉领袖要记得神以前帮助他们做过的事，若果他们服从的话，神亦都一样会在将来帮助他们。有两节的经文是很有趣的，约书亚记的23:10，说当他们服从神的时候，神就会怎样帮助他们一个人能够赶出1000敌人。哇，你想想夸不夸张啊？能不能够想象一个人追赶住1000敌人？但是有一节的经文仲更加有趣，在说利未记的26:17，当他们不服从神的时候，无人追赶却要逃跑。当以色列人听话一个人赶1000敌人，但当他们不听话没有敌人追赶他们，他们自己都要逃跑。为什么会这样？因为以色列人能够得胜，全部都是神的作为。当他们不得胜的时候，追赶他们的亦都是神自己。摩西亦都有提醒以色列人，要他们记得出埃及过红海的时候，全部都是神的作为。在说出埃及记的13:3，摩西对百姓说，你们要纪念从埃及为奴之家出来的这日，因为耶和华用大能的手将你们从这地方领出来。很多时候当我们不记得了神的作为，我们就会以为是自己的功劳以致我们是能够成功。这个就很危险。当我们是这样做的时候，我们就会不记得了神为我们所做，我们就不容易来到是行在神的旨意里面，我们就很容易得罪神，很容易向罪来到妥协。但如果我们记得是神的作为的时候，我们就能够帮助我们服从神。在这里诗篇的7840-42，经文说，他们在旷野拨役他，在荒地叫他担忧， 何其多呢？他们再三试探神，惹动以色列的圣者，他们不追念他的能力和属他们脱离敌人的日子。我们见到为什么以色列人会悖逆神，为什么他们会使到神担忧，就是因为他们不追念神的能力，不记得了神的能力，不记得了神怎样来到拯救他们。所以我们记得神的作为是能够帮助我们服从神。没有人比以色列人是见到更多的神迹，但是很可惜，见到再多的神迹，以色列人仍然都是忘记神，仍然都是背叛神。所以我们很需要是记得神在我们身上的作为，以致我们是不容易得罪神，以致我们是能够得到神的祝福。当我们忘记神的时候，就很容易得罪神，以致使到我们是会得被神来到管教，或者甚至是被神的咒诅临到我们的身上。我曾经讲过，神叫以色列人扎营在吉格这个地方。为什么在这吉格？因为在吉格的地方是有一堆的石头，一堆的石碑。神叫以色列人要起这座的石碑，来到是记得神怎样带领他们过约旦河。有很多的学者，他们说其实神迹不是很重要，最重要的是服从神。这些就是那些神学家说，在圣经里面我们最重要是服从，神迹不重要。其实这个不是神的话语来，我们见到神的话语告诉我们听，神的作为很重要，当我们记得神的作为，我们就会服从他。所以神才叫以色列人要起个石碑来到纪念。我们不能够是靠自己来到服从神，我们自己身体是很软弱，我们做不到。但当我们记得神的作为，就会帮助我们，因为我们知道神是大能的神。如果我们记得的话，我亦都讲过我们的吉格在哪里。我们的吉格是在教会，是吧？同埋弟兄姊妹一起来到敬拜，听神的话语，歌颂神，我们还一起来到守圣餐。为什么我们每个月都要守圣餐？原因就是我们要记得耶稣基督在十字架上为我们所成就，又是要记得神的作为。当我们记得神的作为的时候，我们就有力量能够靠住圣灵来到服从神，来到行在他的旨意里面。所以这个很重要，我们要记得神的作为，这个就是第一点。其实我跟大家讲今天讲五点，是好像一条链一样，由第一个环接住第二个环，第二个环接住第三个环。第一点就是说我们要记得神的作为，第二点就是我们要服从神的话语。在《约书亚记》的23章第6节，所以你们要大大壮胆，谨守遵行写在摩西律法书上的一切话，不可偏离左右。我们见到我们服从神的话语要怎么说？一切的话语不偏左右。现在有很多的基督徒，他们服从神的话语是拣来服从，他们自己做不到的，他们时时是沉溺住在这些罪里面，他们就说这些不是神的话语，不是被神所默示。但是有些他们做得到的，他就说这节经文就是神的默示。但是神不是这样讲的，我们要遵行神的话语是在他一切的话语上不偏左右。当我们真的行在神的话语里面，行在他的旨意里面，我们就能够刚强壮胆，每一日为他而活。这个很重要。我说这些都不是新的教导。其实如果我们留意20年前，神已经是对约书亚讲这番的说话。在约书亚记的1章7节，就是他们未入迦南之前，神已经说只要刚强大大壮胆，谨守遵行我仆人摩西所吩咐你们的一切律法，不可偏离左右，使你们无论往哪里去都可以顺利。有没有见到是同20年后在约书亚记23章6节所讲的一模一样？约书亚 这样来到教导以色列人的领袖，这些全部都是他自己身上得到的经验，是他的心得，是他自己做过的，他知道是 work 的。很多时候我们有很多时候都会接到有朋友寄啲 email 俾我哋，又话有啲咩嘅偏方啊，有啲咩嘅秘方系嘛？我哋谂都唔使谂就即刻寄晒俾我哋啲朋友亲戚，系嘛？喂，有一次有个弟兄，我唔讲系边个啦，喂，寄咗一个偏方俾我，话会生头发嘅。嗱，我嗰排就啱啱工作非常之嘅紧张，甩头发，我话等我试下啦。哇，你估呢个偏方点讲啊？将啲蜜糖。将啲 cinnamon 搽落个头壳嗰度，咁你问我有冇生头发啊？冇啊，但系惹咗好多蚁。我见翻呢个弟兄，我同呢个弟兄话：，喂，你个偏方唔 work 噶。个弟兄话：，哎呀，我寄俾你当笑话噶咋？乜你真系去试噶？嗱，约书亚唔系咁样样，约书亚教导以色列人嘅呢啲事系佢自己行喺佢自己身上，佢知道当佢系服从神嘅时候，佢就会得到神嘅祝福。嗱，呢个亦都系约书亚记入边嘅一个主题。以色列人服从就得胜，当佢哋唔服从，佢哋就战败。喺住约书亚记嘅第三章，当佢哋服从神，踏着脚落去嘅约旦河，河水就点啊？分开俾佢哋嚟到经过，神就叫佢哋立一个石碑嚟到纪念呢件事啦。所以神迹喺圣经入面好重要，我哋要记得神嘅作为先至能够系服从。去到第五章，当佢哋服从神，全部嘅男丁行国礼，喺敌人嘅面前大排筵席，喺嚟到守逾越节，结果点样啊？神带领佢哋喺到第六章战胜耶利哥城。去到第七章，当亚干攞咗当灭之物，唔听神嘅话语，即刻全部以色列人系战败。去到第八章，当佢哋处决咗亚干，处理咗佢哋嘅罪，再一次行喺神嘅话语入边，神带领佢哋系征服艾城。去到第九章，当佢哋又冇听到神嘅话语，冇寻求神嘅旨意，就去同基遍人嚟到立约。结果被欺骗人是呃了他们，然后他们再次听话，神就在第十章带领他们战胜南国的诸王，第十一章战胜北国的诸王。有没有见到是重复这样出现这个主题？但是我有一样东西我要指出的，就是说我们不要这么市侩，不要说想着我们服从神就是要神来祝福我们。其实服从神最终的目的是什么？服从神最重要的目的是能够认识神，这个才是最重要。能够得到神的祝福，能够得胜，只不过是一个副产品。其实如果我们单单认识神的话语，不认识神是很危险。撒旦就是一个例子。圣经告诉我们，魔鬼是认识神的话语，甚至是相信是有一位神。我们见到撒旦，他甚至是用圣经的话语来到引诱，来到试探耶稣基督。是在树马太福音的四章、马可的一章和路加福音的四章。所以他是很熟悉神的话语，但是他不认识神。如果他认识神的话，他就不会反叛神，因为他知道是没用。我时时都话喺树圣经入边系有好多嘅数学，可能因为我系读理科，所以时时咧都会见到圣经入边有好多数学。今日又有个例子啦，喺撒母耳上嘅十五章二十二节经文话：耶和华喜悦燔祭和平安祭，岂如喜悦人听从他的话呢？听命胜于献祭，顺从胜于公羊嘅脂油。呢节嘅经文话俾我哋听乜嘢啊？服从系好过献祭。嗱，如果服从系 A 嘅话，如果献祭系 C，A 就好过 C 啦，系嘛？呢个第一条嘅方妙啦。第二点咧，喺《何西亚书》嘅六章六节，我喜爱良善，不喜爱祭祀，喜爱认识神胜于燔祭。呢度话俾我哋听， 神是喜悦认识他的人多过献祭给他。嗱，若果认识神是 B， 头先话献祭是 C， 咁 B 就好过 C 咯。若果 A 又系好过 C，B 又系好过 C， 咁 A 同 B 就有个好密切嘅连带嘅关系。嗱，呢个就系我喺度圣经入边见到嘅数学。所以服从神同埋认识神系有好强烈连带嘅关系。嗱，其实我哋唔需要喺旧约揾数学，喺新约好直接咁话俾我哋听。约翰一书嘅二章四节，人若说我认识他，却不遵守他的诫命，便是说谎话的，真理也不在他们的心里了。嗱，呢节嘅经文讲得好清楚，我哋话我哋认识神，但系若果我哋唔服从佢嘅话，等于我哋系唔认识佢。啊，所以呢节嘅经文就话俾我哋听，当我哋真系认识神嗰阵时，我哋系会服从佢。嗱，呢个就系我哋所讲，我哋要认识神嘅话，我哋要服从佢。但系个副产品系乜嘢啊？个副产品就系我哋能够得到神嘅祝福，能够得到胜利。嗱，神真系好大嘅恩典，俾我哋有机会认识佢。但当我哋认识佢嗰阵时，我哋能够得到佢嘅祝福啊，能够得到胜利啊！你话神系几爱我哋？嗱，又讲到第三个环节啦，我哋首先要记得神嘅作为，然后我哋先至会得服从神，系嘛？服从咗神又点啊？我哋可以喺俗世当中分别为圣，分别出嚟。嗱，我哋睇下约书亚记嘅二十三章七节点讲：不可与你们中间所剩下嘅这些国民参杂，他们嘅神你们不可提他嘅名，不可指着他起誓，也不可侍奉叩拜。喺书十二至到十三节，跟住个经文话：你们若稍微转去，与你们中间所剩下的这些国民联络，彼此结亲，互相往来，你们要确实知道，耶和华你们的神必不再将他们从你的眼前赶出。有没有见到这节的经文又出现了？就是我说圣经是没有矛盾，当以色列人是服从神的时候，神将他们的敌人在他们的眼前赶出去，但当他们不服从的时候，神就不再将他们的敌人赶出去。我们见到其实神的话语是非常之严厉，呢度话嗰啲假神偶像嘅名你提都唔可以提。另外你哋稍微转去嘅话就会得到神嘅咒诅。神嘅话语系非常之嘅严厉。嗱，呢度讲到有七样嘢系唔可以做。第一，不可与他们参杂；第二，不可提他们神嘅名；第三，不可指着他们嘅神起誓；第四，不可侍奉他们嘅神；第五，不可与他们联络；第七，不可与他们结亲；第七，不可与他们往来。哇，你话你呢一个神吓，你哋啲基督徒嘅神真系歧视外邦人，系嘛？同外邦人乜嘢都唔可以做，啊，真系歧视外邦人。啊，其实神系唔想以色列人俾呢啲外邦人带领佢哋去拜偶像，嚟到拜那些迦南人的神，以致他们是离弃神。其实这样的教导现在已经很少听见，现在反而教会就变得怎样啊？跟外邦人和那些非基督徒完全一样，完全分不开哪个是基督徒，哪个不是基督徒。除了基督徒可能礼拜日是回来敬拜，但是除此以外跟非基督徒打成一片，根本分唔出边个系基督徒，边个系非基督徒。嗱，但系我哋会话：哎呀，我哋要传福音啊嘛，所以咪要走去同啲基督徒一齐啊打成一片咯。啊，其实圣经系点教我哋噶？我哋系在世，但系我哋唔属世。我哋要在世，但系我哋唔属世。咁你话点解啊？嗱，我觉得系好似一个人喺树一个艇上高。在树个湖上高来到钓鱼，这个湖就是这个俗世，我们在艇里面，是吗？我们不是属于这个俗世，但是我们在这个湖的里面，在这个俗世的里面。但是如果你说， 哎呀好熱啊天氣，擺隻手落去掂下啲水，嘩好涼快啊，好舒服，伸埋對腳落去，伸埋對腳落去踢下踢下好舒服，跟住浸埋個半身，跟住就點啊，你好容易就跌咗落去浸親。所以我哋要小心，我哋唔好係屬於呢個世界，我哋係要喺呢個世界嘅入面，就係好似我哋喺湖入面嚟到釣魚一樣。我哋唔怕嚟到接觸水，我哋唔怕同呢個俗世嚟到接觸，如果唔係嘅話，我哋根本唔能夠同佢哋傳福音。但我哋要好小心，我哋千祈唔好話太過接近，變成咗佢哋一份子，甚至分唔出啊，我哋同呢啲非基督徒完全分唔出，咁就大件事。我哋要喺呢個世界，但係我哋唔屬於呢個世界。另外經文話俾我哋聽，不可與他們結親。其實喺新約入面都有提醒我哋，保羅喺《樹哥林多後書》嘅六章十四節話：你們和不信的原不相配，不要同父一轭。義和不義有什麼相交呢？光明和黑暗有什麼相通呢？保羅都提醒我哋，我哋唔好同嗰啲非基督徒嚟到係談婚論嫁。因为信与不信，义与不义，光明同埋黑暗系唔相交，所以我哋要好小心。但系我亦都觉得呢一段嘅经文，哥林多后书嘅六章十四节，亦都系比较更加嘅广泛。其实我哋亦都唔好同非基督徒嚟到合股做生意，一样嘅原理，义与不义，信与不信，同埋光明同黑暗。所以唔單止係結婚，我哋都要係小心，唔好同非基督徒嚟到係合股做生意。嗱，講咗三點㗎喇喎。第一點就係記得神嘅作為，跟住我哋能夠服從神。服從神，我哋就能夠將自己從呢個俗世分別出嚟，然後我哋就能夠係對神專一。喺《約書亞記》嘅23:8，约书亚提醒我哋要专靠耶和华。专靠呢个字嘅意思就是紧紧咁抓住，捉住，抓住神。喺说创世纪嘅2:24，当神创立婚姻嘅时候，佢话因此人要离开父母，与妻子联合，二人成为一体。这个联合呢个字就是同专靠呢个字是同一个字。我哋要系专靠神，我哋系要与神联合。我哋唔系话同呢一个俗世嚟到联合。我哋唔能够一只手系抓住神，另外一只手就抓住呢个俗世，唔可以噶。我哋要两只手甚至两只脚嚟到抓住神。这个就系专靠嘅意思。喺树动物园入边，我哋都好中意嘅 koala bears， 系咪叫做无尾熊啊？嗰啲 koala bears， 佢哋好 cute 㗎。喺树上面，你好多时见到佢两隻手两隻脚都揽住个树枝。我哋基督徒，我哋要专靠神，我哋就要好似呢啲无尾熊一样，两隻手两隻脚嚟到係揽住神。喺约书亚记嘅23:11，约书亚提醒以色列人要分外谨慎，爱耶和华你们嘅神。耶稣基督在世的时候亦都提醒我们要尽心尽意尽性来到爱神。我们不能够一半的心在说神那里，一半的心在说俗世，我们要专靠耶和华。如果你记得我讲约书亚记14:15的时候，我都讲过加勒就是一个很好的例子。加勒是怎样？六次在圣经提到他专一服从神，他是有一个另一个的心智，他是有一个不一样的心智来到倚靠神。另外一位向神专一的是谁？是大卫。在《撒母耳记上》13:14，撒母耳同扫罗说，他说你的王位必不长久，耶和华已经寻着一个合他心意的人，立他作百姓的君，因为你没有遵守耶和华所吩咐你的。我们见到大卫和扫罗的比较， 你说哪个犯罪犯得大一点？大卫犯奸淫，犯谋杀，是吗？但是我们见到大卫这个人，他是专心向着神，他是有犯错，但他每次做错事之后，他立刻是向着神来到求神，来到监察自己，来到是赦免自己。所以我们见到大卫是一个合神心意的人。我们怎么知道啊？在诗篇里面不断地是告诉我们听，诗篇的51篇第10节，大卫说：神啊，求你为我做清洁的心，使我里面重新有正直的灵。在和合本有括弧写住什么是正直的灵啊？是坚守倚靠神的灵。所以我们见到大卫是很倚靠神。在诗篇的103篇1至到2节，大卫说：我的心啊，你要称重耶和华，不可忘记他一切的恩惠。要不要忘记神一切的恩惠。在诗篇的146篇第7节，我的心啊，你要赞美耶和华。在诗篇的139篇23至到24节，神啊，求你监察我，知道我的心思，思念我，知道我的意念。你说大卫不知道自己的心思意念啊？是啊，很多时候我们真的不知道我们自己的心思意念。耶利米先知在这里，耶利米书提醒我们，人心是比万物更加的诡诈，坏到极处。很多时候我们都不能够真真正正知道自己的心思意念。好多时我们做一件事出来，我们以为认为是好事，是啱的，甚至我们打响个招牌说我是为神而做，但是背后可能你有很多的私心，可能你有很多的自我在里面。所以真的很需要我们要好像大卫一样去到神的面前，求神打开监察我们的心思意念，这样才能够做一个向神专一的人。我们见到，所以第一点，记得神的作为；第二点，服从神；第三点，分别为圣；第四点，才能够向神专一，然后我们才能够遵守和神所立的约。神和以色列人立约，他是赏罚分明，在树利未记的26章、申命记的28章都清清楚楚说服从会怎样，违约是怎样。这个亦都是给我们的教导。在《约书亚记》的23章15节，耶和华你们神所应许的一切福气怎样临到你们的身上，耶和华也必照样使各样的祸患临到你们的身上，直到把你们从耶和华你们所赐的美地上除灭。若果我们服从神，神就会祝福我们，如果我们不服从神，神就会一样这样来到是管教，可以说得是咒诅我们。在约书亚记的23章13节讲到，因为以色列人的反叛，神的咒诅有三点。第一点就是神不再在他们的面前赶出他们的敌人。第二点就是敌人会成为他们的网罗、基缆、肋上的鞭和眼中的刺。什么是网罗，什么是基缆？就是当他们不服从的时候，在他们的生命当中是有很多的问题出现，重复地出现。最好的例子就是大卫，当大卫犯罪的时候，圣经告诉我们什么？刀剑不理他的家。这个就是神的管教。肋上的鞭呢？以色列人神带领他们从埃及出来，救了他们，不需要做奴仆，但是由于他们的反叛，结果他们被巴比伦征服，再一次成为奴隶。这个就是他们肋上的鞭。还有呢，眼中的刺。我们眼里面入了一粒沙都很不舒服，你不要说是有一条刺，最后是会使到他们在这个美地上来到灭亡。有没有见到是越来越严重啊？第一点只不过是不将他们的敌人赶出去，第二点就是变成了他们的生命当中有很多的问题，很多的罗网，最后甚至他们是在这个地上来到灭亡。那你说，哇，那基督徒会不会受到神的审判？我们基督徒 同神立约是用什么来到立的？是用耶稣基督的宝血。所以我们是不会受到神的罪的审判，不会 是失去救赎。 当我们做得不好的事，但是我们会得到神的管教。在这里网上有个人问我的问题，就是说，喂牧师，你时时都说我们基督徒不会被神在这罪里面有审判，但是不是、哦、他说圣经清楚告诉我们神是会审判基督徒的、哦啊、所讲的是彼得前书的四章十七至到十九节，因为那时候到了，审判要从神的家起手，若是先从我们起手，那不顺从神福音的人将有何等的结局呢？嗱，呢节嘅经文真系用到审判呢个字，但系啊呢度所讲嘅唔系罪嘅审判，呢度所讲嘅系一啲惩罚、一啲嘅管教。嗱，我哋点知道啊？因为喺《罗马书》嘅八章一节话：如今那些在基督耶稣里的，就不定罪了。有冇见到啊？基督徒系唔会被神嚟到定罪，唔会 系失去救赎， 所以。这些不是罪的审判，这些只不过是一些惩罚，一些的管教。就是好像希伯来书的十二章六节说，神所爱的儿女他是一定会管教。哥林多前书的十一章三十一至到三十二节是可以是比较清楚地解释给我们听。经文说，我们若是先分辨自己，就不至于受审，我们受审的时候乃是被主惩治，免得我们和世人一同定罪。我们见到世人是会被神来到定罪，我们基督徒是不会被定罪。当我们自己分辨自己的时候，经文是会说受审，但是这个审判是什么？有解释给我们听的，哥林多前书的十一章三十一至到三十二节，这个受审其实是神的惩罚，是他的管教。但是我们亦都是要很小心，很多时我们看低了神的管教。其实有很多时神在属基督徒身上的管教可以是很严厉。当神见到我们犯罪，给我们有管教，如果我们继续不听，我们继续去犯罪的时候，就会有很多的问题出现在我们的身上。例如是哥林多前书的十一章三十节，因此在你们中间有好些的软弱与患病的，死也不少。在我们的身上会有很多的软弱、患病，甚至可能是死亡。这里所讲的绝对是基督徒，因为十一章二十九节所讲的是守圣餐。如果有人他是藐视圣餐，在到圣餐台前是没有来到是监察自己的罪，就领受这个杯和饼。经文说，如果是这样的时候，这些杯和饼就会成为你自己吃喝你自己的罪，是很严重。所以有人会得是有软弱，会得有疾病，甚至是死亡。这个也是约翰一书五章十六节所讲的，有致死的罪。好多人话约翰一书五章十六节所讲嘅致死嘅罪唔系俾基督徒嘅，但我哋要知道约翰一书系俾基督徒嘅一部书，系俾基督徒嘅试金石，所以呢度绝对系讲紧基督徒。当一个基督徒继续犯罪，冇一个好嘅见证，有坏嘅见证，神系可以将佢哋提早系攞走啊，从呢个世上。呢、这个就系圣经嘅教导。这个和早期教会在《使徒行传》的第五章阿拿尼亚撒菲拉是很相似。记不记得阿拿尼亚撒菲拉，他们是变卖了自己所有的家财，拿起了一部分，将其余的是捐给教会。你变卖了你的家财捐给教会好不好啊？当然是好啦。你拿起一部分有没有问题啊？绝对没有问题。个问题在哪里？问题就是他们拿起了一部分，但他们说已经全部是捐给教会，这个是大话，所以神是责罚他们。有很多人说，哎呀，阿拿尼亚撒非拉他们不是基督徒来 但你睇下圣经点讲，使徒行传嘅五章三节，他们欺哄圣灵。喺树五章九节，他们同心试探主嘅灵。喺佢哋嘅身上系有主嘅灵喺佢哋嘅身上。有乜嘢人系有神嘅灵喺佢哋嘅身上啊？基督徒。所以阿拿尼亚撒菲拉的确是基督徒嚟。所以我哋见到当佢哋犯罪，佢哋唔悔改，神系将佢哋攞走咗。我亦都讲过，每当喺圣经入面有一个新嘅开始，神系非常之嘅严厉。呢一个就系一个好嘅例子，教会啱啱开始，佢哋犯罪唔肯悔改，所以神系将佢哋攞走。有一样嘢我需要讲嘅就系、是，唔系每个基督徒生病，每个基督徒死亡都系同佢哋嘅罪有关。千祈唔好见到人哋基督徒病啊死啊，你又话哎呀抵死啦，佢一定系做咗啲乜嘢唔见得光嘅事。唔系噶，唔系个个都系咁样，只有我哋自己知道。当我哋系做咗啲系不为神所喜悦嘅事，我哋唔去悔改，我哋好可能系会受到神嘅责罚。我哋今日结束嘅时候，我哋一齐嚟睇睇，我哋点样能够得到神嘅祝福？如果你记得我头先讲嘅话，其实系应该话点样能够认识神，系嘛？当我哋认识神嘅时候，神嘅祝福，我哋嘅胜利，其实就系副产品。第一点就系我哋要记得神喺我哋身上嘅作为，我哋先至能够第二点服从神，然后我哋先至能够喺呢个俗世将自己分别为圣，喺呢个世上但系唔属于呢个世界。第四点就系我哋咁样先至能够系向神专一，然后我哋先至能够系遵守神俾我哋一切嘅呢个约。可惜以色列人佢哋就系冇做到，所以喺住约书亚记嘅二十三章十六节，就我哋今日嘅经文最后嗰一节点样讲啊？你们若违背耶和华你们神吩咐你们所守嘅约，去侍奉别神，叩拜他，耶和华嘅怒气必向你们发作，使你们在他所赐的美地上速速灭亡。真系好令人伤心，系嘛？但系神嘅话语就系咁样样，佢讲一就一，讲二就二。跟住去到士师记，喺说士师记嘅第二章第十至到十一节，那世代嘅人也都归了自己嘅列祖，后来有别的世代兴起，不知道耶和华，也不知道耶和华为以色列人所行的事。以色列人行耶和华眼中看为恶嘅事，去侍奉朱巴力，离开了领他们出埃及地的耶和华他们的列祖的神，去叩拜别神，就是四围列国的神，惹耶和华怒气，并离弃耶和华去侍奉巴力和阿斯他录。耶和华的怒气向以色列人发作，就把他们交在抢夺他们的人手中，又将他们赋予四周的仇敌手中，甚至他们在仇敌面前再不能站立得住。他们无论往何处去，耶和华都以灾祸攻击他们，正如耶和华所说的话，又如耶和华所起的誓，他们便极其困苦。有没有见到这个正是士师记入面所发生的事。我们粤语堂下一年就会是讲士师记，但是最后这个仲未是最惨，去到最后历代志下的第六章，历代志下是犹太人圣经入面最后的一部书。三十六章就是最后的一章的经文，是讲到以色列人怎样亡国，圣殿被毁，被掳去巴比伦。在旧约最后就是讲到以色列人这样的遭遇。这个亦都是很值得给我们美国借镜。我刚才讲我们美国是以基督教来到立国，我们已经是远离神，但是我们见到最近所发生的一件事很有趣，美国最高法院裁定推翻了已经有五十年合法的堕胎。我们见到神似乎是未完全放弃美国，愿意美国 是能够有一个复兴，愿意美国能够继续被神来到带领，行在神的旨意里面，能够是蒙神的悦纳。让我们一起低头祷告。主啊，我们感谢你，感谢你是给我们有约书亚记的23章，教导我们怎样能够认识你，教我们是要记得你在我们身上一切的作为，以致我们是能够服从你，以致我们能够 在这个世上分别为圣，向你专一，以致我们是能够是遵守你给我们的约。愿意我们都是不是单单自己来到是认识你，我们都能够是帮助我们身边的人来到认识你，就是好像我们的仔女，好像我们的邻居，我们的朋友，愿意我们都能够带领他们认识你，来到接受你，将一切的荣耀颂赞都归给你。我们这样的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名义求，阿门。